攻略能不能帮兰西格独占鳌头，这点叶修也说不上。毕竟霸气雄图和烟雨楼都已经掌握到思路，开始自创攻略，他们会做出什么样，叶修也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他却是绝对的自信，霸气雄图和烟雨楼做出的攻略无论如何也只可能和他的攻略同一水准，绝不可能超越。因为叶修相信自己已经是做到了极致。人与人之间的战斗是没有极致的，因为人会进步，会改变。但是副本这种系统的东西，即便是有一些随机性，却也是在固定的范围之内。极限是绝对存在的，只要做到极限，就根本不怕别人会超越。就等凌晨了，叶修心下想着，随即继续游戏他的。罪恶之城这边的副本连研究带刷的三次也是混完了。31到38那些个奖励属性和技能书的任务，他自然也是一定要做的。于是也像唐柔一般，一边翻着攻略，一边用了一天的时间来折腾这些任务。这一坐又是一整天没动地方，晚饭时间才算离开一家，饭后也没休息，接着奋斗。陈果很是疑惑，他这样白天也没睡觉的情况下能不能清醒地上完夜班，得到叶修的保证之后也就不去理会了。晚上乔一帆这边才是拿着一寸灰上线，这一看大神等人的等级，自然也是大大吐血了一番。叶修这边一问，果然他们微草圣诞两天也是集体活动了一下。乔一帆这样的小角色哪敢像苏沐橙那样扯火撑病自由活动，结果就是两天没来上线。圣诞活动乔一帆是知道的，这样的活动奖励丰厚，他也估摸着再来可能又要落后点等级，却没想着居然会落后这么多，此时一个劲儿的懊悔。早知如此，这两天不如把账号先交给代练再帮练一下了。现在他连31级都没有，还在30级上，大神那边都已经38级了，双方明显很难有交集。一起的那个包子入侵倒是还在这等级上，但乔一帆来第十区是冲大神来的，跟包子入侵混个什么劲儿啊？代练，唯有再找代练了。乔一帆叹息着，也是无可奈何，靠他自己是完全无力把等级追回去的，只有再去拖那专业的代练了。于是这一晚乔一帆干脆就没怎么玩，匆匆和大神那么招呼了一声后就下线，立刻联系代练，连夜就给把账号卡交过去了。转眼凌晨0点又到，游戏各练级区的副本门口开始堆满了玩家，这些一到0点副本刚刷次数便来下副本的人，无疑是游戏中最勤奋的玩家。此时的叶修却已经又是坐到了他值班的位置上，唐柔依然坐着他现在和陈果一起的专属位置，陈果却是早在11点不到的时候就去休息了，一切都和从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 刷副本吗？ 唐柔来消息问着。这一天他也是一直在清任务，清得头都快炸了。 走吧，叶修说着。 这一次却不止他们两个人，苏沐橙也在晚上就已经上线，也是一直在清任务。他之前的副本次数倒是还有，但一个却也懒得去了。目前第十区的罪恶之城这边都是各大工会的精英，他们都是有固定队的，野队什么的还不存在于这个地方。此时叶修他们三人过去也只能是三人组队，不过在副本门口却是看到了好多眼熟的 ID， 都是圣诞任务的时候一起过的家伙，互相不冷不热的随意招呼一下， 各进各的副本。三人肯定比不了五人效率，但肯定也说不上难度。有的说就聊几句，没话就默默地操作。三人一路推进，眼看快到12点半。他们这边离打穿副本还早，但若是五人队，尤其是追求副本记录的五人队，这个时间可就有些差不多了。叶修开始注意频道消息，不过一直到了12点40，依然没有新的副本记录诞生。叶修正想着可能第一波大家都有失误，结果系统公告发出，霸气雄图刷掉了原本属于中草堂的罪恶之城副本记录。各大公会此时的王牌队伍无疑都是经历过圣诞任务的，等级没得说，39级，罪恶之城副本的极限。装备也没得说，通过圣诞任务，35级的装备大家都弄到不少，工会又是可以调配资源，这王牌队伍的成员早已经一身装备齐整。罪恶之城的副本记录竞争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已经是最高层次，没有过渡，上来各队都是认真尽力。目前中草堂所长的记录已经算是一个很不错的记录，但是这才保持了一天就已经被破。被破本不值得太过于大惊小怪，但是霸气雄图的成绩29分34秒71，比起中草堂的原记录足足提高了有近3分钟。这种大幅度的提升，明眼人都知道不可能是争分夺秒拼人品抢出来的，而肯定是有什么大招，在某些地方绝对性的超越了原队伍。世界震惊，各大工会震惊，叶修却是一看到这个成绩后便放下心来。 用你的攻略打出来的？ 唐柔此时倒是问上了，早上毕竟和叶修来来回回的跑了3趟副本，总不至于一句话都不说的。这来来去去的，唐柔就是不怎么八卦叶修这研究副本、写攻略、卖攻略的事儿，也知道的差不多了。 不是。 哦，那比你的攻略刷出的成绩怎么样？ 略差， 叶修说。这正是他放心的原因。霸气雄图的这个成绩如果已经是他们严格执行攻略的话，那么叶修可以肯定他们的攻略有疏漏的地方，没有做到极限。那么兰西格那边只要能100%打出攻略要求的战术的话，破这个记录可以说是毫无疑问。 那你的攻略卖谁家了？ 兰西格。 哦， 这些工会的名字唐柔现在也已经分得清几家了。世界中有关霸气雄图的新纪录难免是一番讨论，毕竟3天前霸气雄图还在世界上被人嘲讽得体无完肤，但随后一线峡谷现在又是罪恶之城，连续2个强有力的纪录却是最强有力的还击。霸气雄图的人此时又怎会不站出来说两句？有这样的记录为伍，这番声音说的真是理直气壮。 霸图的人总是这样哈， 苏慕城却是说上了。职业选手出身的人习惯工会和战队的名字一并相称，霸气雄图到了苏慕城这边就直接也是以霸图为名了。 是啊，得理不饶人。 一会儿被兰西格再把记录刷下去，这脸往哪儿搁啊？ 是啊，太性急了，至少可以来问问我嘛。 叶修说着。如果霸气雄图的人来问他，他倒是真的可以告诉他们，这个记录还未够水准。要吹嘘的话，还得再努力一下，不然很快就会被打脸。结果那边苏慕城却是笑了几声后说， 哼，问你，霸图的人最不愿意搭理的人就是你了吧？ 这个问题倒是真把叶修给问住了。无论是霸图的人还是霸气雄图的人，当然都不喜欢叶秋。此时的蒋游看到第十区的队伍一举就击破了中草堂的队伍后，乐得跳起就和旁边的人击掌相庆了一把。 副本刷得很成功， 叶渡寒潭此时也是送来报告。 我看得出来， 蒋游笑着回答。攻略是他做的，能出多少成绩他自然心中有数，目前这成绩该做到的已经都做到了，再想提高也就是拼人品以秒计，总之大范围就已经是这个样了。 就是不知道叶秋那边， 叶渡寒潭却还没像蒋游那么兴奋。 副本都是死的，叶秋再强，这种死东西上能力也得被局限，强也强不到哪儿去。 蒋游的攻略也是煞费苦心，对于他是寄予了很高的期待，显然有着比叶渡寒潭多得多的自信。叶渡寒潭这一看，会长的话是字字在理儿，自己总不能去说万一你这攻略有漏洞，叶秋的才是百分百什么的，也只好继续忐忑地观望着。有心去找叶秋发消息一问，却也不爽这样在人前示弱。虽然叶秋是尊大神，但是霸气雄图的人却就是不愿意在这尊大神面前低头。0:50，距离霸气雄图刷出记录又过去了10分钟，世界上只有讨论，却是没有新的记录在诞生。叶修他们三人花了50分钟，也总算是打完了第一趟副本，没有多话，直接就是第二趟。进去没多久，1点到了，叶修又开始留意消息频道。第二波副本如果出记录的话，这个时间段也差不多了。不大会儿，系统真的发布一条消息，正是罪恶之城。一个新的记录诞生了，刷出新纪录的工会却是烟雨楼，成绩29:33.46，1:25，超出霸气雄图的记录居然只有1:25，这样的差距很显然烟雨楼所掌握的攻略打法和霸气雄图几乎是一个模样的，一样的打法发挥到极限，成绩自然相差不大，但这种秒与秒之间的差距可能是一个技能，可能是一个走位，总之任何一个微乎其微的细节都有可能。这个没法说，也没法掌握，这样的超越没有一次超2分多钟来的经验，但是却比一次超2分多钟来的气人。因为想超过这1:25，你根本不知道能做什么，只能是一次又一次的专注专注再专注，直至最后一刻才有可能见得分晓。不过虽然气人，这样的竞争对于大公会的高手们来说却已经是司空见惯，副本记录竞争到一定成绩就是这么1秒1秒的在那儿爬。此时看到了烟雨楼的这个成绩，蒋游非但没有任何情绪，反倒是乐呵呵的给叶渡寒潭去了条消息。 你看，我就知道他的攻略也就是如此而已。 这个他当然是说叶修。烟雨楼上次是买了攻略刷的记录，蒋游自然以为这一次他们又是如此，却没想着烟雨楼和他一样也是自主研发了一回。 继续加油吧， 蒋游鼓舞着第十区的同志们。想到烟雨楼需要花一堆材料买来攻略才能刷出这样的一个成绩，而他们霸气雄图却是完全靠自己，蒋游觉得已是高下立判。蒋游没有想到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他没有想到烟雨楼的攻略其实也是自己开发的，这一点上他们两家其实是一样，而不一样的地方是霸气雄图知道了君莫笑的真实身份后很不愿意在君莫笑面前示弱， 但烟雨楼可没这个顾忌。虽然之前婉言谢绝了君莫笑兜售的攻略，但是此时新记录一出，工会烟雨苍苍倒是很不含糊的就去给君莫笑去了一条消息。 怎么样，这个记录还成吗？ 还行。 如果拿你的攻略打的话会怎么样？ 会比这个高的。 真的？ 烟雨苍苍还发了个鬼脸的表情，明明是怀疑叶修在炸他，却用表情多少舒缓了这种气氛。 真的？ 叶修回复也配了个墨镜装酷的表情，信与不信就看烟雨苍苍了。 那你的攻略最后谁家买了？ 烟雨苍苍问。他有理由不太相信的，如果说是存在一个比他们更高的攻略，那么这都两波副本结束了，还没看到这样的记录呢。结果没等着叶修回复呢，一条很有说服力的系统消息已经闪出，恭喜工会兰西格打破副本罪恶之城通关记录，成绩28分12秒52。几乎是同时，叶修已经收到一条新消息，是蓝河发来的，上面就俩字，买断。 信了？ 信了信了，价不够咱可以再加点。 蓝河甚至主动提出加价，攻略的价格本就比亲自代打便宜不少，翻了背后的买断价也完全在蓝河的接受范围内，他甚至愿意再加点，可见此时对攻略的完全信服。 那倒不必了，价就照下午我给你发的那份来吧。 没问题，材料我会尽快凑齐交给你。 好。 和蓝河的聊天窗关掉，新消息却还有一番，正是刚刚的烟雨苍苍。 是兰西格吗？你的攻略果然比我们的要狠点啊，这次什么价你开吧。喂，人呢人呢？ 烟雨苍苍这边已是接连四个消息， 攻略已经卖光了。 卖光？这个怎么还能卖光的？ 烟雨苍苍迅速回着，但是一回复完立刻自己也是反应过来， 兰西格高价买断了。 曾经有一份攻略摆在我面前，我没去珍惜。 烟雨苍苍泪奔而去。霸气雄图的叶渡寒潭呢，此时未尝没有这样的心情，但是他倒是想珍惜，待和会长讲由非要和这人较个劲儿，为此连神之领域的工作都不顾了，没事就要第十区晃悠。此时兰西格这记录一出，叶渡寒潭就大感不妙。此前拒绝了叶秋主动卖来的攻略，现在为了记录难道再去主动求售攻略？他们不想在叶秋面前低头，可是偏偏这一次又一次的总得去低头。更郁闷的是，这后果是蒋游造成的，但低头的事儿总得他去干。叶渡寒潭郁闷呢，此时他倒是希望会长强硬到底，坚持不去找叶秋，那么他倒是不必再丢这个人了。